需要一个眼神交汇，一起就已经足够。到现在才明白，蝴蝶永远飞不过沧海，什么海峡，什么风浪，只不过宇宙小小尘埃。也许尘埃，也许你还不懂，今生和雨水的厮守，等到溪水不再流，或许才能一起看潮起潮落。 想睡着，躺着想思考，晨昏颠倒，感情太单调，竟然是烦恼，如何是好？也许来生风雨化解满地黯然身上的困扰、yeah、可以自尽那颗浑浑噩噩失去了连我激情的大脑，吹风就感冒，淋雨就发烧，有爱就好。我不再逃，空虚日子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，是红橙黄黄蓝靛紫都好，一圈一说爱你，我一点就燃烧。怎么刺激那颗浑浑噩噩失去了烈火激情的大脑，吹风就感冒，音乐就发烧，有爱就好。我不再逃，空虚日子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，是红橙黄或蓝靛紫都好，一圈一圈的围绕，终于能自在的坦诚说爱你，火一点就燃烧。日子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，

前方，不是转身就能忘你梦幻的国度，我不会是过往。秋后让自己再成长，爱的感觉都随风释放，我们的旅行都还没到达，第一季你叫现实的行囊，你有你的黑色翅膀，飞翔在我的天堂，请你们冷冷目光，让我们坠落在彼此的脚下，扶起你的黑色翅膀，只能在黑暗的余光游荡，举起再多光芒，也只是披着天使外衣的狼。你黑色的翅膀，写下你身白色在彼此的脚下，扶起你的黑色翅膀，只能在黑暗的余光游荡，举起再多光芒，也只是披着天使外衣的狼。 太真

醒来，你当看着两人的合照时，心中还是有很多感慨。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，才放弃 笑代替心痛，才不怕宿命捉弄。我依然是我，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就留下一点线索，我有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雨中的雨滴，多少渴望它出现奇迹，我的心心不会冷，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。在雨中想起你，仿佛也孤岛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也不回头，是谁最深爱你？我依然是我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